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五，农历9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市气象台已经于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避免在高楼大树的下方停留。此外，气温下降，空气干燥，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并及时的补水润燥。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3度。今天呢，本市风力比较大，所以扬起的尘土对于车辆保洁会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早高峰期间，长安街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界外大街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车辆通行影响比较大，建议东部进城方向的车辆提前绕行广渠路、朝阳北路、朝阳路、两广大街、平安大街等路段来行驶。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 3.9，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的东向西，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光明桥的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的北向南。另外呢，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的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以上拥堵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收藏历史，记录时代的近现代藏品。最近首都博物馆发布了第3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您身边有代表性的物件吗？这些百姓征集上来的近现代藏品又有哪些故事，承载了哪些我们的回忆？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博第3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早些年的老北京剃头挑子，你可记得？还有一个俗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是因为剃头的挑子一侧是柜子，另一侧是什么呢？ A 炉子， B 热水壶， C 毯子。 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我们要带您到首都博物馆去逛一逛，了解一下首博正在进行的第3期藏品征集令。之前已经征集到了什么，现在又要征集什么呢？来，如果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就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我们看看啊，先说的是这个剃头挑子，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个有意思的东西呢。那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剃头挑子的一侧是柜子，另一侧是什么呢？炉子、热水壶还是毯子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昨天开幕， 本届文博会以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在为期四天的文博会期间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大系列百余场活动，并搭建官方互联网展示平台，集中展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台湖国际图书分会场昨天在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开幕，为期两天，集中展销60多万种中外文的出版精品，举办多场主题讲座、图书推介会，读者购书享受85折优惠。北京市第39届菊花展昨天在北海公园的双红蟹亮相，将持续到11月20号。菊展开放的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6点。今年的菊花展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品种的标本菊，还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堪称大自然微缩景观的小菊盆景，让人们在室内就能领略祖国的山川叠石之美。而故宫的菊花也是第一次在北海公园亮相。北海公园和北京市菊花协会还为社区居民发放菊花苗、开设兴趣班、开展咨询、养殖技术交流以及专业授课等等一系列的活动。11月1号，也就是下周四开始，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水峪嘴村将在京西古道上举办大型灯会。这次灯会是由自贡灯会非遗传承人全权负责设计和制作的，一共展示40组大中型灯组，展区全长 1.5 公里。灯会从下周四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9号。展会的这个时间是，灯展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现在的北京秋意正浓，正处于候鸟过境北京的高峰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非法狩猎者盯上这些珍贵鸟类，私自设网捕鸟。为了守护候鸟的过境通道，海淀区凤凰岭森林公安派出所日前首次启用了无人机，在凤凰岭、翠湖湿地、温泉等地区的15处重点地块加大巡逻和管控力度，打击非法狩猎者，为越冬候鸟创造安全的迁徙环境，也提醒各位朋友要保护迁徙候鸟哟。11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甘肃省外游客去敦煌旅游可以享受半价游览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点。其中冬春季时期莫高窟除门票降价 50% 之外，还将增开4个夏秋季不开放的洞窟，游客可以参观洞窟是由8个增加到了10个，内容也加量了 50% 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年轻人，你想过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吗？澳大利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984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中 49% 希望自己能在50岁之前退休。为此，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财务独立提前退休运动。 28% 的千禧一代表示需要200万至500万澳元，约合980多万元至2450多万元人民币，才能舒适地享受退休生活。为了获得这笔资金，他们纷纷投身财务独立提前退休运动，投资股票、房地产和数字货币。至于提前退休之后干什么，调查对象中 67% 的人表示想去旅游， 25% 则想退休之后继续为自己的公司工作。为倡导人们以更为幽默的方式生活，荷兰小镇斯派克尼瑟推出了一条官方认可的愚蠢步伐人行横道。斯派克尼瑟位于鹿特丹附近，而愚蠢步伐呢，是源自英国著名喜剧团体巨蟒组上个世纪70-80年代推出的电视喜剧系列片。片中演员以一种夸张和奇怪的方式走路。鉴于荷兰这条人行道是镇上最为繁忙的人行道之一，所以呢，现在也是备受关注。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人们不到50岁就出现健忘、大脑萎缩等症状。研究人员发现，皮质醇水平最高的研究对象最健忘， 皮质醇是压力状态下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令人有效应对压力，压力缓解后，人体皮质醇水平也就下降了。如果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则可能导致机体运转不良，出现焦虑、抑郁、心脏病、头疼、体重增加、睡眠等问题。美国阿尔茨海默氏病人协会说，如果中年就可见大脑结构性改变，可以想象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老年时会发生什么呢？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故事举世皆知，升级版复制品泰坦尼克二世号邮轮本来定于今年首航，现在已经推迟到了2022年，届时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10周年。泰坦尼克二世号造价5亿美元，可以容纳2400名乘客和900名船员，船票将像泰坦尼克号那样分三个等级，船舱布置等设计和装饰将完全复制泰坦尼克号。邮轮将先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航行至南安普敦，然后沿着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线横跨大西洋前往纽约。为了避免重演悲剧，泰坦尼克二世号配备足够多的救生艇、救生衣以及导航仪等救援和安全设备。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本期个人新能源车的申请者已经超过了39万人，新申请者得到2026年之后，也就是8年之后才能获得指标了。此外，普通小客车的个人申请者也突破了30万，中签难度增加。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近日发布关于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告，通过采取缩短约考时间、方便证件转换、简化上岗注册、实现网上联审等4项措施，调整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流程。今后巡游车和网约车驾驶员可以直接转岗，不用参加转岗考试。从今天开始，首都机场各停车楼新增停车费提前支付方式，这是首都机场继开通支付宝无感支付、银联闪付等便捷缴费方式之后再次升级智慧停车服务。旅客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客户端扫描车区停车区内的这个二维码来提前支付，在提前支付页面输入车牌号，确认进场时间、停放时长和收费金额之后，就可以进行停车费支付了。支付成功之后，旅客可以直接驶离停车楼，免去排队缴费的时间。近期云南白药牙膏添加处方药氨甲环酸成分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发布说明表示，氨甲环酸不是国家标准牙膏用原料规范所列的牙膏原料禁限用物质。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提醒，希望消费者科学理性认识氨甲环酸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根据实际需求来选用牙膏产品。各大电商的大促即将到来，北京市工商局昨天发布提示，消费者请尽量选择到信用好、安全性高的网站购物，选择到有第三方担保的购物平台付款。电商大促期间也是物流的高峰，注意不要购买保质期较短的商品或急于使用的商品，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7日无理由退货。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投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还有交付的报纸和期刊等，这些都不适用于7日无理由退货。今年5月，北京立丰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将鼹鼠25引进了延庆永宁镇王家山村。鼹鼠的引进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收益，不过最近寒流袭击延庆，红薯无法长期保存，红薯销售困难。有企业和单位个人有意向帮助农民朋友的，可以联系胡女士，电话是1391138-3660。胡女士的农场属于个人公益扶贫项目，他租农民的地，雇佣村民，带动低收入村增收。鼹鼠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粘液蛋白等成分，有润滑关节、通便、预防维生素 A 缺乏症等效用，主要适合烤着吃。

是炉子，是热水壶，还是毯子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又到了周五，到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节目的时间了。博物馆用藏品记录历史，这个历史不但是过去的事儿，还有当下的风貌，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历史，所以您身边有代表性的物件很有可能也是有收藏价值的。最近首都博物馆发布了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博的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征集到了些什么，又要征集些什么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黄雪莹，黄馆你好。 你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首都博物馆藏品管理与资产调查部的副主任秦东升，您好。秦主任。嗯，以及馆员杜小军，杜老师好。 您好。 哎，那么今天看来首博这是一个大事儿哈。 对。 所以今天首博是来了好几位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有意思的大事，其实也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点什么哈。 是。 没错。那么说到这个首都博物馆的近现代藏品征集令呢，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疑惑到底这个近现代是什么时候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近代，现代就是之后了是吧。那么咱们要征集的这个藏品是哪段时间的呢？ 时间段呢就是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 到现在，所以叫这个近现代哈。 对对 啊，当下的这个藏品。那为什么会想到对这个时期的藏品做一种征集？因为我们一想到博物馆总是觉得这儿藏的东西越古老越好哈。 是，实际上首都博物馆呢是一个城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藏品呢包括了古代和近现代的藏品。 嗯， 那它的展览呢也包括了北京的历史文化，古都北京的历史，还有老北京的民俗，以及近现代的反映城市人们生活的记忆性的这一类展览。 嗯， 这是首都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博物馆它的主要的收藏和这个展示的内容。 城市博物馆收藏和展示这个城市的历史，不单单是远古时代的，还有近现代的哈。 是 啊。嗯，而且咱们首都博物馆常设展览方面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展览是吧？ 是这样。 嗯，有个什么展览呢？ 常设展览里边有古都北京反映古代的历史的，从这个远古一直到这个1949年。 嗯， 那之外呢，还有一个老北京的民俗。 是我们原来一直说想请您这人来说一说，正好有这征集令，就把这一块都给说了。 好，谢谢。 那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说，首都博物馆这次的近现代藏品的征集令是第三期，那么这第一期第二期是什么时候征集的呀？ 我们第一期第二期我们一共公布了三期。第一期呢是在今年的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的时候。 嗯， 我们公布了第一期 国际博物馆日。 对，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公布了第一期期。第一期公布的征集方向呢是关于咱们近现代北京重大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北京近现代化的历程的这些物证。第二期呢我们是放在了6月22号。主要的征集方向呢是关于近现代北京民风民俗生活变迁，工商业发展、市政设施还有思想教育方面的这些重要的物证的征集。 这两期征集了多少东西？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两期的这个征集信息发布出去以后呢，这个北京的这些市民的这个反应呢也比较多。我们的日常的接电话量啊什么的明显的有增加。 是吧，大家还是很热情 的。大家还是很热情。 本来北京人就很热情。都征集了多少东西，大概有些什么呢？ 征集的东西门类也很多， 嗯， 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北京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老照片， 哦， 还有一些这个老的这个民风民俗方面的文物都有涉猎。 嗯，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什么东西呢？ 嗯，比如说我们这个征集了有一个就是北京近代这个平民教育的一组老照片。 嗯， 这个照片呢，就是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许多这个当时的学生老师的这些合影。 嗯， 从这些照片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平民教育运动的这些情况。 有没有大概统计征集了多少件东西呢？ 目前还在进行中。 还在进行中。 对，还在进行中。 那这个第三期征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第三期征集我们是从8月24号， 已经都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啊！这个信息我们又发不出去了。 这期的主题是什么？ 这期的主题呢，我们是这个近现代北京的老手艺， 老手艺， 对， 嗯， 当代北京的手工艺， 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方面的物证， 嗯， 啊， 就是征集的是，比如说是实物啊，还是图片啊，还是照片之类的呢？ 都包括。其实这个我们征集的不仅仅限于实物，包括一些口述史。 嗯， 这些这个影音的资料也在我们的征集范围之内， 嗯，我们昨天这个预告这个节目之后哈，预告你们要来之后呢，很多对咱们首博特别熟悉的朋友也发来了微信，听众李欧就说了，哎，我去过很多次首博呀，常设展里的青铜器就很不错，记录着北京城千年的变迁。网友野百合也说了，他说去过很多次首博了，好像都是去看特展的，现在一说首博的展品，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呢。网友这个索索米说了，元明清时期的展品最多吧。其实我们去首博可以看到很多古代的文物，记录着首都千年的变迁，记录着北京千年的变迁，也记。那现在首博的藏品当中，到底哪个时期的会比较多一些呢？黄管， 是这样，首博的藏品的总量呢是12万件套。它主要涵盖的呢不仅仅是明清的，也包括古代这个各个时期的文物。首都博物馆的藏品比较有特色， 12万件，天哪。 比较有特色，其实很多观众对青铜器或者是对明清的文物可能更关注哈。 嗯， 其实各个时期的文物呢都有各自的特点，也有一些在全国有亮点的文物。 嗯， 比如说首博的佛造像的收藏就有20000多件， 嗯， 也非常精彩。我们专门还有一个佛教的展厅， 嗯， 那包括瓷器也有非常好的展览，其中呢也有这个，比如说水月观音，那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 明清时期的文物确实有些观众他印象比较深， 嗯， 因为明清的玉器啊， 嗯， 还有字画呀，在北京地区首都博物馆的收藏是非常独特的， 嗯， 有好多都是标准器， 嗯， 非常棒的。 所以好多人说了，要想学收藏方面的知识，给自己长眼，那就是上首博去看，看这些真东西就知道了。 欢迎各位听众多去。 那么刚才呢，几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首都博物馆正在进行的这个近现代藏品收藏的征集令，也跟大家介绍了首都博物馆藏的大致的情况，12万件多的展品。那么究竟通过征集令征集的近现代藏品有哪些故事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老北京手艺方面有哪些藏品是记录了时代的变迁，这个能引起大家很多的共鸣。这样一会儿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指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指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另一头是一个长圆笼，里面放着一个小火炉，是热的一头，上面放置着一个大沿儿的红葱盆，水总保持着一定热度。剃头挑子这种模式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近现代藏品反映着近现代的生活，比如清末民国时期流行姑娘出嫁时陪嫁一只放置木梳、篦子、化妆品的梳头匣，旧时的商铺和饭馆常备一些用来运送小食品的或者小件货物的提盒，人们用来计量的斗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一斗米相当于多少千克呢？ A 5.25千克， B 6.25千克， C 7.25千克。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的答案。剃头挑子一头热，那热的那头是什么呢？是一只炉子。那会儿炉子是烧炭的是吧？ 对，烧煤。 烧煤是吧？ 啊、 哦、这挺不容易的哈、啊、挑着这些家伙事儿还得挑个炉子满大街走街串巷，那个时候生活也是不易。所以呢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来我们看一下，我看看啊，新宽体盘，还有滑盖烟蓝田埂红十字 icon 等等，都朋友们都答对，还有朋友答是热水壶哈。那个时候是保温还没那么好吗？还是说热水壶不够？ 应该是没有那么好保温 啊、嗯哦，所以说就只有挑着炉子来上街了。 有一个水罐，嗯， 水罐哈。 对对对。 好，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个时候大家来。这个有一些小物件，比如说计量用的斗，一斗米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千克？5.5千克、6.5千克还是7.5千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蚕、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室。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周五，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大家走进首博，来了解首博正在举行的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银、藏品管理与资产调查部副主任秦东升，以及馆员杜小军杜老师。那么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杜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哈，剃头挑子上竟然是有炉子。您知道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问很多年轻的同志都猜不出来，真的是没有见过哈。老北京的这个剃头挑子，哎，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样的配置啊？ 这个是清代的时候就有， 嗯， 因为当时清代的人他这个梳辫子嘛， 嗯， 尤其主要是为男士啊， 哦， 男人是梳辫子的啊， 嗯， 所以说就出现了这种方式， 嗯， 他像老北京的这种这种职业哈，从清代开始有了以后呢，他基本上他是属于这种流动的。一种流动的 走街串巷的是吧？ 啊， 而且那会儿是不是还得一路走一路吆喝呀？ 对，他吆喝跟别的那种方式不太一样， 哦， 它是有一个东西叫换头， 就是拿在手里摇起来会响。 哦、嗯， 实际上它是用一根这种钢片和那种铁柱， 嗯， 对，组合的，叫一个换头，一边走一边哗啦哗啦响，然后大家就知道是剃头的师傅过来了啊、 哦 嗯。 那个时候也是得靠这个，要不然你光靠嗓子喊也听不见。就像磨刀的，我现在还能有时候还能听见那个拿一串铁片啪啦啪啦那样响、 啊，跟那个很像、嗯、 哦。啊，也是一边走一边这个一边这个吆喝着哈， 对对对，是、嗯、 完了如果有人这哎剃头的等一下、嗯、 是、 啊、他就这挑着担子就过去了哈。 对，相对来说他们还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范围吧，比较固定的一个范围啊、嗯嗯、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 对对对， 是吧，你不能越界了、 啊、对对对，是、 嗯、哎，我听说咱们这次征集的藏品里头也有理发用的东西是吧？ 对，有一把剃头刀。 剃头刀， 对，哎，是上个世纪，等于民国初吧。 嗯， 民国初的时候他买的，当时我们这个捐赠者他说他的父亲， 嗯 啊，花了一个银元，还是挺贵的。 哦、自己在家等，那他是自己家用的，他不是那个外头的吧？就是走街串巷给人理发的，还是？ 嗯，是那个时期的东西啊、 哦， 但是他。应该不是说就不是从事这个职业吧、啊、 嗯，要不然也不会保存的那么好、嗯 啊、对对对，是 啊、嗯、这个剃头的这个 刀， 那刀有多长啊？ 嗯，大概是 得有二十公分 左右， 二公分左右吧、 嗯、 啊， 嗯嗯，怎么样，锋利吗？现在还 看着还能用 还能用是吧？啊，这是属于咱们朋友们就是看到咱们征集令之后送来的是吧？ 对对对， 哦，好棒， 是民间的热心的这种观众啊。 嗯， 嗯，听众洪大云问说，这燕京八绝算是老手艺吗？我理解老手艺，准确一点说应该是这个曾经的生活当中用过的这些东西哈，大多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是长辈们小时候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这老手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老手艺的概念可能是更民间一些，像这位听众他说的燕京八绝可能是更这种阳春白雪一些，因为他基本上燕京八绝属于这个宫廷 宫廷技艺、啊、 哎，对，宫廷技艺啊、 哦。那咱们这个老手艺都能包括些什么呢？ 嗯，老手艺， 其实咱 们跟我们这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像这个，他说的是我们曾经的这些记录，我们曾经生活的一些这些物品。 嗯 嗯，包括近现代的这些，包括我们现在北京的这种手工艺的非遗的文化遗产传承的这些作品、嗯、工具。服饰还有一些这些实物的啊、实物的这些物证，当然也不包括咱们的这些照片、口述史，刚才提到的这个影音资料、录音、视频都包括啊、 哦、这些都包括、 对对对对。 哦，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老手艺，也把我们的记忆牵到了过去的回忆里，大家很感慨啊，说起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就虽然是无用的东西，但是真的是会给人留下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哈。比如说听众秋晨就说了，说我从小就收集糖纸，那个时候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印象，就吃完了糖把那糖纸给捋平了，然后把它夹在书里头，一般是那种玻璃糖纸是最受欢迎的哈，纸的也有一些，说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拿熨斗把那给熨平了呢，说我能把我的糖纸捐赠给手博吗？ 首先呢，这位听众呢，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观众。这个糖纸这么细小的东西能保存到现在，确实是也是不容易。 哎，我现在要如果回家上我爸我妈那儿去翻我小时候书，还能找着几张，我觉得，但是肯定没有他收集这么多。 因为这个糖纸一般都是夹在书里嘛， 是 夹在书里头，这个随着这个比如说搬家啊什么的，这些可能就会遗失，所以说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呢，这个咱们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六七十年代的人，小时候呢都有过这种收集糖纸的这种经历。当时呢，这个因为物资比较匮乏嘛，糖果相对来说比较少，我平常呢也吃不到，只有这个逢年过节呀、或者人家办婚事的时候、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到糖果。因为小孩爱吃糖果，所以说是这个糖纸呢也就保存下来，也成了自己的心爱之物。一般呢我们孩子呢会把这个糖纸洗干净，找一本书，然后把它铺平，工工整整的夹在书里头。这个糖纸的这个图案呢也有很多， 它的题材呢，包括有一些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包括咱们那会儿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些糖纸就是抗美援朝的这个 是吗？ 题材 那我还真没见过。 还有一些人物、山水、风景、 嗯、 这种题材，各种各样， 嗯、 题材是非常多的。 这类藏品咱们要吗？您说了这么多。 这类藏品，您听我接着往下说吧。但是这类藏品呢，这个我们说是，虽然这个是大家刚才说的是非常细小的东西， 嗯嗯， 但是呢，也是记录了这个一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记忆。 嗯， 所以说这类东西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市民的生活之间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证。 嗯，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肯定的回答呢，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收藏。这位观众呢也可以在节目后呢拨打我们的这个征集的电话，或者把他的收藏糖纸的这些照片发到我们的邮箱里头。 嗯， 我们会选择一些选择一些年代品相比较好的，全行选择性的收藏。 嗯，关注咱们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是不是也可以了解到怎么捐赠之类的？ 可以，我们的官方网站上也有我们的相关的捐赠的这个渠道的信息。 哦，哎，其实说到这种藏品呢，我倒是觉得像一些这种工业设计类的，比如说什么糖纸啊、发卡呀、啊，其实那时候还有，现在也有人收集火花，现在就没有了，就是火柴盒上的那个画， 对对对， 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 现在也有很多人也收。 现在哪还有火柴啊？ 也有。 有吗？ 在那个宾馆里头能。 对呀、 啊， 全写着宾馆的名字了，就很缺少以前那种画面，就是那种美妙的这个图画的那种艺术品哈。还有这个像这些这个细碎的藏品当中，其实蕴藏着很多当时社会的这种思想啊、习惯啊、审美啊等等，是吧？ 对，是的，这个火花其实收藏是一个大品类，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涉及这方面的那个收藏了啊，因为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接收了一批北京火柴厂捐赠给我们的这些它的档案资料、它的实物资料、还有它的好多实物的火柴。 嗯， 那实物的那个火柴都是成条的，没有拆包装的。 哇、 对，它基本上它的年代是从1929年到1980年，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好多那个工厂，像火柴厂，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了嘛啊。 是。不过这火柴厂的历史还真的是蛮早的。 对对对。 1920几年就有了。 不过它更早，像我说的是29年的，是我们收到的最早的它关于它的这些档案资料啊。实际上它这个火柴厂更早，它是应该是1905年。1905年是当时是官商合办建的一个叫丹凤火柴厂啊。后来是等于是公私合营以后嘛，改成的是北京火柴厂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说，哎，某人家里头这个生活比较困难，贴补家用，晚上还要糊火柴盒，是吧？ 对对，是。 啊，所以这个工作其实就是说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这个回忆哈。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 收藏历史，记录时代的近现代藏品。最近首都博物馆发布了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您身边有代表性的物件吗？这些百姓征集上来的近现代藏品又有哪些故事，承载了哪些我们的回忆？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博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来看第二道题，近现代藏品反映着近现代的生活，比如人们用来计量的斗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一斗米相当于多少千克呢？ A 5.25 千克， B 6.25 千克， C 7.25 千克。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一斗米到底相当于多少千克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这个首博的研究员们、负责人们，来说说首博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这个第三期首博的近现代藏品都征集些什么呢？那么刚才呢给我们介绍第三期征集的是近现代文物和老手艺的文物哈。那么说到这个老手艺的文物啊， 大家这个年代感爆棚，纷纷的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用过的一些东西和有印象的东西。网友短袜子皮皮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就楼下响起那个崩米花的那个崩爆米花的声儿，那是我最喜欢的老手艺，谁要是有那个崩爆米花那炉子我都愿意收藏一个。崩崩的一声哈，而且还挺大声的，我们小时候就很怕，一边捂着耳朵然后站在旁边，就喜欢它刚崩开的那个声音，然后那个一下子那个米花的香气扑鼻而来，觉得特别开心。 十年前可能还有我印象中在马路上有时候也能碰到， 是吧？后来崩的品种就多了，不单是崩花生，还能崩黄豆，是吧？ 崩 玉 米大米 啊， 这些都可以、啊、 对，大米是最常见的。 对 听众微微说，可能很多90后都不知道居碗是什么意思，我还挺怀念的。其实就是过去我们的用的这个铁锅啊，陶瓷的碗啊罐啊，用了会用久了，比如说磕坏了或漏，主要是会漏底儿，然后就会找一个居碗的匠来修补一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也在怀念他们的生活，那么现在这些老手艺的藏品现在还有哪些呢？ 其实刚才提到了居碗，其实居碗这个呢，它这个最早期的是指的居这个把这些瓷器，瓷器的这个盆盆碗碗啊，如果裂了，把它通过这种手艺把它这个拼合在一起。 现在如果去上网上某宝去找的话，还能找到。您知为什么吗？因为我前一阵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茶壶，我把盖儿给摔坏了，然后我就上网去找去怎么能把它给 修 补好 啊。其实它是一个老手艺，其实它那个就是以前的手艺人呢，就是把打破的碗那个拼拢起来，然后用那个绳子把它固定住，然后在这个裂缝的两端呢打两个小孔，把这个锔钉呢这个轻轻就小心的给敲进去，敲击进去，敲击进去呢，然后呢，它放从外面看的形状就像咱们现在的那个钉书钉，像钉书钉把它给钉住了一样，然后呢，从上的再抹一层这个桐油，还有这种灰粉啊，这种再把它抹平， 就俗称跟腻子是吧？ 跟腻子， 把那个 把它抹平， 缝给抹平了， 把缝给填上、 啊， 然后这样呢，这算居好了， 这个碗就能用 了，就可以用 了。其实小碗倒还没什么，其实主要有一些，比如大的水缸啊，什么米缸之类，这居碗这还是可以用的。 对，居大一点的，以前的老手艺里头，也就是有一个叫居缸，小件的叫居盆居碗，大件就是居缸了。 后来就是这个延伸到就我刚才说的搪瓷盆也有人修补、 啊、对 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呢， 可能方式不太一样， 方式不太一样 啊， 它是用一种 搪瓷盆，那种可能是一种锡把它融化、 哎、 把这会儿给它 堵 上， 堵上 、啊、是这种啊。 哦，它就不像是居碗的那种。 相比之下，居盆居碗可能更具这个技术性更强一些吧。 咱们现在收集到这方面的什么东西吗？ 现在我们收到的有一些，以前收到的有一些这个瓷器啊，上面是会有 东西、哎、 是会有这种 锔钉 的， 比较明显。 这种锔钉呢，这个有的这个锔钉的年代也非常久远的，包括明代的、清代的锔钉也都有。 这个锔碗这得手艺好，你想这瓷的东西弄不好，倒把它给弄碎了。 对对对，尤其打那个小孔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是。 所以说那个当时用打这小孔都是用的金刚钻嘛。 啊。 金刚钻，所以说后来大家都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锔盆锔碗的事。 是吧？您看看， 对对对， 其实后来就是我就知道他们有一些人，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玉的手镯什么摔坏了，也会拿这个。但是他就是有的是拿那个金银包一下。 啊、那属于金镶玉。 金镶玉啊。 对对对。 这也是老手艺是吗？ 对对对对对、 啊、 是另一种。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一说起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可以回忆的哈，比如说这些久远的老手艺，还有比如说刚才您说60后70后会比较引起他们的这个共鸣的什么糖纸啊、发卡呀、啊、火花啊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非物质遗产文化方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什么这个马聚元的帽子啊、千层底儿的鞋呀、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现在还能 见到， 是吧？ 对 对， 也在这个，应该说在保护以及升级它们。这些工艺还可以说没有失传吧？ 现在有一些老字号的这些工艺还都在， 还都在哈。 其实呢，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块呢，也是我们这次的这也是征集方向之一。 哦，会征集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你像我们之前征集的有一个马菊园的帽子， 嗯， 马菊园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北京久负盛名的老字号了啊。现在在总店，在咱们那个大栅栏， 嗯。 大栅栏那个它是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创建于那个嘉庆22年，它当时生产的帽子呢，因为这个做工讲究，做工精细，货真价实，品种齐全，花色繁多，而被大家所熟知所认可啊。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呢，这个马菊园的这个帽店呢，被称为北京帽店之首，由此可见呢，他在当时这个制帽行业的这个地位。而且这个当时呢，清末民国初期的时候呢，北京呢还有一个流传的有一个顺口溜，叫头戴马菊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头戴着马菊园的帽子。脚穿着那个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的衣服，带着四大横的银票，这样呢才以显示身份， 有范儿， 对，有范儿，像别人像现在说的向别人炫富啊，是这样。这样呢，这个从这个大家的这种民间流传的这种顺口溜中呢，也可以看出马菊园当时在人们心中的这个地位，可以说是贸易的这种龙头老大。 这是其实就是清末的了哈。 对对对， 马菊园那会儿的帽子也还分得挺细的，有什么春秋戴的，有冬天戴的。 对对对，它的材 夏天也有， 夏天也有，就是比较轻薄这种的，材质不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很有意思。 对， 那么说到这个，如果是比较近代的，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像东来顺的铜火锅，据说也有人捐，是吗？ 对，东来顺的铜火锅，东来顺呢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大家这个最等于最爱吃的这种 老北京的美食 之一吧。 最早是卖粥的，后来才引入了羊杂涮羊肉哈。 对对， 最后把这涮羊肉给发扬光大。 对对对对，我们这回呢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捐赠者把那个当然这个东西并不是很老， 算现代的了， 算是现代的、然后把这个东来顺这铜火锅捐赠给我们，也算是这个保存了这个东来顺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一个证明，这个老字号的一个重要的物证。 它也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啊，所以说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啊。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暂时的休息一下了，稍后呢要请二位来跟我们继续说。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老北京手艺藏品的故事，其实呢这个近现代的藏品征集令中，除了这种手艺类的，还有更多是记录这个时代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呀、这些的，那么有些可能都是您想不到的一些藏品，一会儿我们继续说。好，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周一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电影是一场光影的旅行，独立影评人穆威二的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近日出版。在这本书中，穆威二执笔走天涯，通过探访遍及南北的电影拍摄地点，以及探寻多位导演偏好的事项，用文字和照片模糊现实空间与远方的距离感。作为十月文学活动之一的延续，城市文化范儿继续和您聊聊电影中的旅途。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这些百姓征集上来的近现代藏品又有哪些故事，承载了哪些我们的回忆？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博第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令。斗是市制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一斗等于十升，十斗等于一担。一升米现在重 1.25 斤，十升米为一斗，一斗重 12.5 斤，也就是 6.25 千克。担、斗、升、合是中国的传统容量单位，属市制单位，相当于英制的加仑、夸托、品托，公制的升、毫升等。由于我国解放后推行公制，所以担、斗、升、合等已经退出日常视野，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三道题，首博征集到了藏品里有一张平民教育运动照片，其中谁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呢？ A. 陶行知， B. 鲁迅， C. 李大钊。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那么一斗相当于多少千克呢？已经把正确答案公布了。那么第三道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是谁，陶行知、鲁迅还是李大钊？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大家来首博逛一逛，了解一下首博正在举行的第三期近现代藏品的征集令。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银、藏品管理与资产调查部副主任秦东升以及馆员杜小军。那么说到了这个咱们第三期的近现代藏品呢，跟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关系了。比如刚才我也请二位老师来看过，我们的老朋友洪生发了一顶纯毛的礼帽哈，他说现在已经都没人戴了，还是明慧帽厂的。窦老师说这个是因为北京也没那么冷了，现在是吧？ 对 啊，现在大家出门公共交通等等也会更方便了，所以就很少再戴那样的。洪生后来还发了个鸟笼子，对，就刚刚发的，你们可能没看见，还有一幅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画像。小宝妈妈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在日记本上贴明星的小图片，还有电视剧里的人物等等，比如《红楼梦》啊，《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等等，就是彩色的，一面是能贴的那种，现在都没再看到过了。 哦，贴纸吧， 贴纸 是吧？ 对对对，以前我们叫粘粘纸。 贴纸现在还有， 还有哈。 现在 已经不是这些电视剧，是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卡通人物哈。 游戏类的， 是的，幼儿园老师奖励小朋友都是弄一个什么小贴纸给小孩贴的小手背上，或贴衣服上，小朋友可高兴了，回家来给爸爸妈妈炫耀一下。就有的东西它是变化了这个形式哈。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第三道题是关于平民教育运动的，那就不再是生活的点滴了，而是记录历史的证据了哈。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件展品的故事好吧，关于这个平民教育运动。 我们前一段时间接收了一批捐赠，一共有11张民国时期的老照片，都是跟教育相关的。五四运动时期呢，有一部分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吧，为了探寻改造中国道路而开展的运动。这个平民教育，当时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教育的文章，就是说拯救中国嘛，还是要以教育啊作为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成立了许多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种从事平民教育的社团，开办了很多业余学校。当时的公立学校也不少，据我查的一些相关资料，大概是北京地区，可能小学当时办了就有40多所，属于是公立学校，只属于教育部啊，由这个等于是国家财政扶持的啊。 那个时候就有照片了，挺不容易。我看到那照片图片了，都发黄那种黑白照片哈。 对对，是一批老照片。 像上面人还都是长袍马褂的穿着呢。 对， 啊，这些照片是有是些什么人的照片呢？ 当时应该是都是从事教育行业的。 嗯，有十多张是吧？ 有十一张啊。 我看了是这个廊坊头条的荣光照相馆拍的哈。 对，他那个过去老照片上都会把他那个照相馆的名字印上去啊。 现在其实像什么大北啊，或者是那个中国照相什么有的哈、啊、也会印哈。 照相馆啊， 是吧？ 嗯、 那就是什么呢？就等于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师生的合影是吧？ 对，当时其中有一张最主要的吧，我就讲其中一张吧，因为捐赠者的父亲就在这张照片里，他的父亲叫魏国珍，当时是任第23小学的校长， 嗯， 还有他的叔父魏国忠也是这个学校的教职人员， 嗯， 所以说那个他把这个应该是家藏的吧啊、 嗯、 这批照片捐赠给我们非常重要。 嗯， 当时其中的一张照片是时任这个京师学务局的局长， 嗯， 他的名字叫张仲舒，他要去升官了、嗯、对，到直隶区任教育厅的厅长，所以这个学校的师生啊、一起合个影 欢送一下、 哎、欢送一下相当于啊、嗯 哦、 所以说这张照片非常重要，就在哪儿呢？它记录了一个时期的我国的这个平民教育运动的这种留下的这种影像资料吧啊、 嗯、 也包括他的当时的这种服饰、 嗯、 哎，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说还有穿的这个童子军衣服的小孩、嗯、 对对 是吧， 嗯，因为里头是师生合影嘛， 嗯 包括那是就是已经放开足不残足的那种 女生、 哎、 啊，那时候女孩子已经可以不用缠足了。 对 对、 啊、 对对对 啊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学员是吧？ 对对对， 我看有的岁数还比较大呢。 对，超龄的成人班嘛，他也是有。 所以之前因为我们也拿到这次征集到的一些展品的目录，很多就让人非常的感慨哈。还有一张唱片说是外国人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我觉得这就很难得了是吧？ 啊，对， 嗯， 这张那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黑胶唱片，它本身是黑胶的唱片， 黑胶 唱片，它是 黑胶唱片，现在就很珍贵了， 很少了。 嗯， 它是1941年版的。 嗯， 说到这张唱片呢，就得提到这个它的这个演唱者。 嗯， 这个演唱者他叫保罗·罗伯逊。 嗯。 嗯，他是这个著名的这个黑人歌王，美国著名的黑人歌王、 嗯、 也是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男低音歌手之一。 哇， 他本身呢，就1941年的时候，也正是咱们抗日战争是最艰难的时候了。 嗯嗯， 他呢对中国人民呢还是这个非常同情，也非常支持咱们的这个抗战的这个抗战的这个战争的。 嗯 啊。所以呢，他1940年的时候呢，在纽约举办了一个露天的音乐会。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呢，快结束的时候，罗伯逊呢，就是当时参加音乐会的人很多，有6000-7000人。 哇！ 他在音乐会上呢，快结束的时候就跟这个6000-7000的这个观众呢，这个宣布呢，他说、 嗯：“ 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那个中国歌，献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嗯” 嗯，这支歌叫做《起来》。 嗯。 接着呢，他就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 就用英文和中文， 英文和中文 都唱了， 分别唱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 哇， 就是咱们就是说《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当时可能就叫《起来》这个名字。 哦， 嗯、所以说唱完了呢，这个在场的这个听众也是热掌声雷动，也是非常兴奋的听完这首歌。 嗯， 而随后呢，几个月以后呢。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1941年版的这个 黑胶唱片 起来， 嗯， 就等于制作出来了。 那它是现场的还是后来又录的？ 后来录的。 后来录的。 对对对对。 哦。 又重新录制了这个，当然这个唱片里不光是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这首歌，它还包括了7首这个其他的中国歌曲。 哦、 是这样， 而且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名人给做的序是吧？ 对，包括宋庆龄、林语堂，还有那个刘良模。 嗯 啊，刘良模就是咱们这个建国以后建议他和其他几位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国歌的建议人之一啊。 这个收藏很不容易哈。 对对对，这个收藏呢，说起这个渠道来说呢，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征集的一条海外的渠道。 海外的。 对，这个东西是、哦、是这个这个。旧金山的一个华人，他叫赵思红女士。 嗯， 她是旧金山华人收藏协会的秘书长。她 有这个意识收藏那个。 对，她在国外收藏了这一批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献。 嗯， 然后回到国内，把这些资料文献捐赠给了我们首都博物馆。 真的很难得。网友阿明问，他说：“我觉得记录着老北京当时城墙面貌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素描的画啊，我都很愿意去看。”网友小九说：“说我小时候录过一盘磁带，是我爸的这歌哨，这个能捐赠吗？”现在也有一些吧。您刚才说的不仅仅是实物和图片，还有一些影像的声音的，是吗？ 对对对对， 记录老北京城市风貌变迁的。 对对对对， 啊， 我觉得这个歌哨这个东西也是记录。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吧。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这个现在这种咱们说这种养鸽子地儿越来越少， 现在都得到这个 听不到这个鸽子在， 没有这个条件了。 对对对对，在北京城里很少能听到这个鸽子在空中飞，这个声鸽哨这声音， 嗯， 是吧？ 对 啊，所以说呢，这也是非常珍贵的。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像这位听众呢。回头把他的照片发到我们邮箱，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 嗯，一会儿统一跟大家说一下， 跟我们联系。一会儿我们在节目最后吧，跟大家统一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就是现在有征集到一些什么声音和影像的资料吗？ 声音和影像的资料，现在那个我们之前征集过杜老师那块儿， 对，我们是在前几年，前几年接受了一个捐赠，就是他是民国时期，应该是晚清，晚清时期的家族的一个葬礼的一个影像资料啊。 啊，那会儿就有影像资料。 对对对，非常珍贵。他虽然是无声的啊。 那也得是大家族才有这个实力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当时把这个家族的一场葬礼等于是整个拍下来了啊。 哦。那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捐赠，其实民间捐赠有些也很有文物价值哈。 对，没错没错。 啊、 嗯，因为许多这种珍贵的历史资料啊，还是在民间吧。 嗯 啊， 我们接受了，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老北京的这种民俗嘛， 嗯， 它有一些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啊。我们接受了一个画家，他捐了我们大概有200多件他的画的老北京民俗画、 哦，这个有意思。 对对对、 嗯， 内容就是涵盖的很广， 嗯， 包括这种岁时年节、婚丧嫁娶都有啊、 嗯， 衣食住行方面的都是跟民俗题材相关的啊，就比较完整啊，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没错，其实我们老觉得是不是这个藏品征集就征集那些见不到了的，或者是现在已经非常这个稀罕的东西哈。但是呢，我发现其实，咱们这个首博也很有先见之明，新事物出来的时候也会收集。据说咱们这儿还收藏了小黄车，是吧？ 对对对对对， 真的吗？这个也收藏？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去年六月份，收藏的这个咱们这个 OFO 这个15辆。是不同具有代表性的吧、 啊、 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的这个共享单车。 嗯。 这个其中有大家在大街上能看到的这种型号。也有只在大学里头投放的。还有那种就是投放很少那种肌肉车。 嗯。 就是那种就是轮子很车轮很粗的那种。 哦、 啊都很少见了，这就是。其实呢，这个我们联系这个 OFO 捐赠呢，其实在去年年初就开始进行了。 嗯， 当时呢，这个共享单车其实已经很普遍了。是那个大街上的这种品牌也比较多。 嗯， 大概有5-6家吧。OFO 可能和摩拜还有几家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 最多时候10多家呢，当时。 对对对。 集齐那个7个颜色都不止，还有混搭的颜色。 小蓝车什么颜色都有。 对呀、 啊， 嗯，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到这个共享单车的这种新生事物，这种形式啊，正在改变大家的出行方式。 嗯， 不仅呢，这个咱们说解决了咱经常提到的最后1公里的问题，而且呢， 也是这一种绿色环保健康的这种的出行的一种方式。 嗯，所以说其实一些这个当下的一些新事物的藏品咱们也会收藏是吧？ 对对对对。 啊，咱们还收藏哪些新生的事物？我很感兴趣。 其实就是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新事物。 嗯， 虽然说像现在我们好像就是过得很快嘛哈，变化太快了。像八十年代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印象还特别深刻，那时候是满街跑的那种黄色小面包 啊，面的。 对对对，我们是前几年收了一辆啊，作为一个也是时代记忆嘛，对， 这么大件的藏品。 对对对。 再往后还有那个面包完了以后，还有那个 夏 利。 夏利啊。这辆夏利车比较有意义，它的那个驾驶者是叫于凯，他是全国劳动模范。 我知道他， 首席 采访过。 对对对，是 他驾驶的是吧？ 对对对啊，当时他这个车保养的其实特别好，已经开了70多万公里了，但应该还是能够就是继续用没有问题，他保养的很好嘛啊。后来就是也是一个契机嘛，我们开新馆啊，把这辆车捐赠给我们。他也是像夏利，可能是比这个小黄色面包车稍微晚一点 ， 但是也是就是在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是影响很大的啊。 对， 当时它也很实惠嘛。 我还记得那会儿那个就是面的等候是不计不计费的，夏利等候是计费的，所以好多人愿意打面的，就怕堵车。其实后来像您看，像什么那会儿寻呼机啊，以及早年间那种。手机 大哥大， 大哥大跟板砖似的那个， 这些我们的馆里都有收藏， 是吧？ 都有。 这么一说，大家有好多东西要给你们了。没说了，我们家老物件有好多件呢，加起来很沉，你们能上门收集吗？因为我是老人，拿不动。怎么联系你们？来跟我们赶紧说一说，如果有藏品想捐赠给首佛的话，通过哪些渠道？ 我们的捐赠渠道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文物征集的联系电话有两部，一部是6337-0488，另外一部呢是6336-3388， 6223转6223。 我们的征集邮箱是征集部的汉语拼音全拼，@163.com。这里呢，那个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来咨询。但是呢，也是建议大家把自己手中的藏品拍张照片发到我们的邮箱里。 要鉴别一下。 对，方便我们的专家来看筛选，看咱们的这个藏品的情况。 桑吉卓玛说：“我也是老北京人，我保存有我太姥姥手绣的袜底儿，它是1959年去世的，那个袜底儿只有单只，想问咱们首博要吗？这个就是说要拍了照片 我们要看一看， 要看一下， 对对对对， 另外也有朋友可能想问问，如果不是捐赠，是卖可以吗？替大家问问。 是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是捐赠和这个架构两种形式都存在， 都可以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接受捐赠为主，接受无偿捐赠为主。但是呢，有一些非常珍贵的或者成体系成批的这种文物呢，我们也可以单独申请经费来架构。 这些藏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啊？咱们征集完之后得办展览吧？ 我们其实前两年我们办过一个展览，是关于我们征集十年的一个展览。我们把之前征集十年间征集的文物呢，这个汇总了一下，做了一期展览，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包括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民俗展厅，我们的这个通识展厅中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征集的文物。当然呢，以后根据我们征集的情况，我们也有可能再办一期，就是征集这上次十年之后再征集的这些文物的征集文物的专题展览。 如果一办展览，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好的好的， 我们也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民俗展厅，就是有一些历次我们收集的征集的这些民间比较就是常见的，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跟自己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都能在民俗展厅里见到， 还是能有的。 对，还是能看到。 好。那么博物馆呢，是对历史的记录和见证，透过一个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博物馆的藏品，我们阅读的是一段段离我们远去的历史故事。那么